佛说阿弥陀经译解有声书， 净空法师鉴定， 菩萨戒弟子韩英居士演述， 三宝弟子赞助， 了凡四训基金会倡录。 佛说阿弥陀经译解序， 是净空序。 我以往讲习华严、法华、楞严、圆觉等诸大圣经论有三十余年，才彻悟到 净土法门为一切诸佛度众生了生死、出三界、圆成佛道的不二法门， 深深地体会到大小二本， 也就是无量寿经、阿弥陀经， 原来是一切诸佛如来彻底悲智救畅无极称信畅怀所宣演的无上至真第一经啊。若要以就近方便求知， 则唯独佛说阿弥陀经。 古人所谓 中本华严就是无量寿经，小本华严即是阿弥陀经， 实在是有它的根据呀。阿弥陀经言简意周，即是华严， 也就是大藏经的经要， 称它做 诸佛如来的心要， 并不为过呀。人人能持， 个个能修， 简易稳当， 直接圆顿， 七日成功， 片言即证， 十方诸佛异口同赞，就是因为他容易修而很难信啊。信则即生往生， 不退成佛， 其功德利益即使是诸佛 也无能称说， 实在是不可思议啊。于是我深深地体会到 临时偶意诸位祖师的真实境界， 死尽偷心， 老实念佛， 一心专修专弘念佛法门了。我虽然依照书抄演绎弥陀要解为之广赞，仍然需要很长的时间才能够讲完全经，始终未能够以较少的时间令初学即刻入此无比之佳境而感到遗憾。佛子韩英从学二十余年，深得经中的要旨 与祖师的意境， 有感于此，于是就发心述为译解， 专门接引初学， 可以说是同佛悲心了。我读了这本译解，感到文辞简洁， 述解严正， 既甚便于出击， 诚有益于赞化， 令读者由浅入深， 由近悟远， 由是而入历代诸位祖师的大书， 进而明白了悟诸法实相， 其于净宗无上法门自然能够生信， 由信而愿，使人心愿解行一一如佛无异， 则必定求愿往生了。佛子的 上报四重恩，下济三途苦， 应当如是啊。湘江善友袁文中居士发心印送本书， 就是想要全世界人人都知道修习净业， 而心净则国土净矣。大经曰， 佛所行处，国义秋聚， 弥不蒙化， 天下和顺， 日月清明， 风雨已时， 灾厉不起， 国风民安， 兵戈无用， 崇德兴仁， 务修礼让， 国无盗贼， 无有怨枉， 强不凌弱， 各得其所。 若有人果然能够与佛的成谛之言 深信切愿，一心持名， 自然身心清净，现前必定获得消灾难， 长善根， 增定慧， 灭罪业， 延福寿，转劫运的殊胜大力。功德回向普施法界有情， 来日决定得生西方净土。 我知道其人必定是联邦的圣友，帮助佛来行化的呀，其为利益莫能明焉。庚午中秋，释净空续于湘江中华佛教图书馆。 佛说阿弥陀经一节有声书， 菩萨界弟子韩英居士演述。 佛说阿弥陀经， 佛就是释迦牟尼佛，在周朝昭王26年 甲寅4月初8日出生， 19岁出家， 30岁得道， 成佛后在各处说法劝化世人，79岁入涅槃。 涅槃是梵语，就是现在的印度话，是不生不灭，就是佛所证的真如实相。 佛为了要教化众生， 示现出世的形象， 教化的事情完毕， 佛即入涅槃。 佛有三身， 第一叫做法身， 是一切法平等的真实性， 就是万有的本体。 第二叫做报身， 是所修的功德， 现出极庄严的身体形象。 第三叫做应身， 是因为根基缘分的感应变化出的身体形象。虽然说 佛有三身， 实在只是一尊佛。 所说的一尊佛是以法身报身说的， 讲到应身是说 一尊佛可以变化出无穷无尽的佛，譬如天上的月亮映在水里，不论是江是河是海，都有一个月的影子。那这许多影子究竟是许多的月亮呢，还是只有一个月亮呢？ 佛的应身就是从法身上显现出来的，法身譬如月亮， 应身好比月亮的影子。 应身虽然多， 法身只有一个， 就如同一个月亮可以显现在各处水里的道理是一样的。月亮碰到水就能够显出月亮的影子， 佛碰到有根基缘分的众生就现出应身来。 等到众生度完，佛就现入涅槃的相。 譬如水干的地方看不见月亮的影子，有水的地方仍旧能看见。 由此可以晓得， 入涅槃并不是佛没有了。 佛有三种身体， 就有三种名号。 现在所说的 释迦牟尼佛 是梵语，释迦两个字 就是中国文的能人两个字， 牟尼两个字 就是中国文的寂寞两个字， 是他应身佛的名号。法身佛的名号梵语叫做 毗卢遮那， 中国文叫 遍一切处，没有不周遍的意思。 报身佛的名号梵语叫做 卢舍那， 中国文叫做 光明遍照。 寺院里大雄宝殿上塑的一尊很大的佛，就是 释迦牟尼佛。 各种佛经都是释迦牟尼佛说的， 这一部阿弥陀经是释迦牟尼佛所说各种经的一种。 因为西方极乐世界有一尊佛名叫阿弥陀佛，发心修行时也是一个国王，父亲叫 月上转轮圣王， 母亲叫 殊胜妙严夫人。 当时国里出了一尊佛，佛号 是自在王佛。 他听了佛法，了解佛法的好处，世人苦恼太多， 所以就抛弃王位，出家修行，法名法藏， 并且立了重誓： 我修成了佛，要现出一个清净的世界，让众生都投生到那里去，享受种种的快乐。 就是这部经所说的西方极乐世界， 也就是阿弥陀佛经过很多劫数修福修慧修行成就的。 他在修行时 发了48大愿， 48大愿中第18大愿说： 若我成佛，十方世界一切众生诚心相信，并且愿意生到我国去，只要念我的名号，就一定可以去的。若念我名号不能得生我国，我就不成佛。 阿弥陀佛有这样的大愿才成佛的。这部经里所说的 都是西方极乐世界的庄严，以及求生西方极乐世界的方法， 所以本经叫做阿弥陀经。 本来西方极乐世界有说不尽讲不完的好处， 而且不晓得用什么方法可以升到西方极乐世界。 释迦牟尼佛慈悲哀怜我们这些苦恼的众生， 所以特地说这一部阿弥陀经， 把最简便的方法告诉我们，教我们 以这种方法去修，决定能够升到西方极乐世界。 阿弥陀经四个字上边加佛说两个字，是要我们晓得 这部阿弥陀经是释迦牟尼佛亲口说的， 佛绝不说假话的。 所以我们不可以有一点点的疑惑心，一定要切切实实的相信 佛说阿弥陀经是这部经的经题。 姚琴三藏法师鸠摩罗什译。 阿弥陀经 本来是西域的梵文， 在从前南北朝的时候，秦国有一位精通各种经典的大法师，名字叫做 鸠摩罗什 所翻译的。我们中国在南北朝的时候分了很多国家， 都是各占一方，自己称皇帝。 当时前后有两个秦国，一个秦国的皇帝姓福，名叫坚， 所以称作福秦，也称前秦。 后来被姚常篡夺，仍叫秦国， 所以称他做姚秦，也称后秦。 这位法师是姚秦时候的人， 所以称他姚秦三藏法师。 三藏是指经、律、论三种，藏字是包藏的意思。 因为经、律、论三种都包藏着许多道理，所以叫三藏。 经是 佛说的各种经， 律是讲 应该守的各种戒律， 譬如我们在家人的法律一样的。 论是专门讲 许多佛法的道理的。 经藏里讲的是 戒、定、慧的道理， 不过讲定的地方最多。律藏是专门讲 一种戒律的道理， 论藏是专门讲 一种慧的道理。 这位法师是精通经、律、论三藏的， 所以称他三藏法师。 法师是精通佛法的人， 能够用佛法来教导世人的。 鸠摩罗什四个字是法师的名字， 译字是翻译的意思。 中国所有的佛经本来都是从印度请来的， 都是印度的梵文。 各种佛经都是许多很高明的大法师把梵文翻译成中国文字的。 这部阿弥陀经是鸠摩罗什法师所翻译出来的， 法师是印度中天竺国人，生在葱岭东边的秋瓷国，他的父亲名字叫鸠摩罗炎，做过宰相。他七岁的时候就明白佛法的道理，后来就专心用功精通佛法。 苻坚听到他的声名，就派了大将吕光去攻打秋瓷国，接法师来。吕光接到了法师，回到凉州，姚苌已经夺了皇位， 所以就在凉州住了几年。 后来姚苌的儿子姚兴做了皇帝， 才把法师迎接来秦国，拜他做国师。 大师所翻译的佛经 总共有390多卷。 在他要死的前几天，对许多人说道： 我所翻译的佛经若是没有翻译错，我死后烧我的身体，我的舌头不会焦烂。 大师死后，弟子就照佛教的规矩把他的身体火化，独有一条舌头还是完好的。 可见得他所翻译的经典是决定没有错的。 如是我闻，一时佛在舍卫国， 其数几孤独园。 这部阿弥陀经是释迦牟尼佛说的， 但是佛说过以后并没有记录。 后来佛的堂弟叫阿难，及佛的弟子们恐怕日期长久大家记不得， 所以把佛所讲过的佛法都编辑起来。 如是我闻的如是两个字是总指 这一部经，是阿难自己亲耳所闻。 佛将入涅槃时，阿难问佛： 将来编辑佛经开头第一句怎样说法？ 佛回答阿难说： 佛经第一句要用如是我闻四个字，才可以证明这一部经是阿难你自己亲耳听佛说的。 因为佛的吩咐，所以阿难编辑的佛经开头第一句都有 如是我闻四个字。 一时是有这么一个时候的意思， 因为时间各处不同，所以不能够说定某年某月。 譬如我们现在用的阳历正月初一日，在阴历还是12月， 有的时候或是还在11月。 又像夏朝的11月， 到周朝就算是正月。 又像 高丽天的一昼一夜，在我们这个世界上已经是100年，夜摩天的一昼一夜在人世间已经是200年。 所以佛经上讲到 佛说法的时候都是说一时，不能说定是在什么年份月份。 舍卫国是一个国名， 就是现在的印度。 其树即孤独园， 是舍卫国里的一个花园。 舍卫国有一个有才有势有学问有道德的人，名叫须达多，他时常周济穷苦的人， 所以大家都称呼他几孤独长者。 当时舍卫国的国王有一个太子名叫齐陀， 他有一个花园叫士多园，园里的树木很多很美。 几孤独长者就向太子说： 我想向你买这个花园，造些房屋，请佛来说法。 而太子假意不肯，他说： 你要把金子铺满了花园的地，我才肯卖。 几孤独长者听了，就拿出自己家里所有的金子铺在花园的地上。 太子看他如此诚心，就把这个花园送给了他。 后来就把他们两个人的名字做了这个花园的名字， 所以叫做奇树即孤独园。 一时佛在舍卫国， 其树几孤独园。 这是说明佛讲经的地方。 与大比丘僧1250人聚， 与字是同的意思。比丘是梵语，出家的男子受了具足戒叫比丘， 出家的女人受了具足戒叫比丘尼。 具足戒的具足两个字是完全的意思， 戒是规矩，是禁止做恶事的方法。 经上说 戒有好几种，有多有少，受具足戒就是受全戒，受过戒就不可以再犯。出家的男众具足戒总共有250条，出家的女众具足戒共有500条。 受了500条具足戒的女众叫做比丘尼。 凡是生到西方极乐世界去的人都是男身， 妇女们也都变作男身。 这是阿弥陀经48个大愿中有一愿说道， 我若是成佛，生到我国土里的女人仍旧是女身的，我就不愿成佛。 阿弥陀佛发过这样的大愿， 所以西方极乐世界只有男身没有女身。 因为只有男没有女， 所以只有比丘没有比丘尼。 在这部经里所说的 大比丘僧 都是释迦牟尼佛的弟子，在舍卫国听佛说法的 并不是西方极乐世界的人。 僧字是众人和合的意思，因为出家都是许多人和合在一处修行的， 所以出家人叫做僧。 比丘上边加一个大字，可见得这些比丘都是道行很高的， 并不是出家能够比得上的。 聚字是在一处的意思，这些大比丘僧同佛常常在一处的 总共有1250人， 皆是大阿罗汉众所知识。 上边所说的 1250人不是平常的出家人，都是大阿罗汉， 这是大家都知道的， 而且认识他们的。 经上说 修行修到样样完全，样样圆满就成佛，修6度万恨就是菩萨，修12因缘的就是圆觉， 又叫必之佛， 修4地的就是声闻， 修上品10善业的 生在天道做天上的人， 修中品10善业的 生在人道， 修下品10善业的 生在阿修罗道。 阿修罗是鬼神的另外一种，他前生也很肯修福， 但是有妒忌旁人的心，容易发火，所以就落在阿修罗道。 犯下品10恶业的 生在畜生道， 犯中品10恶业的 生在恶鬼道， 犯上品10恶业的 生在地狱道。 6度， 第一是布施。 布施有3种， 一种叫法施， 就是拿佛法来劝化人； 一种叫财施， 就是拿钱财物品周济穷苦的人； 一种叫无畏布施， 给人精神上的安慰， 使他不生恐惧。 第二是持戒， 就是守住佛的境界， 不造各种恶业。 第三是忍辱， 就是忍耐一切苦痛， 受旁人的欺负也不争闹。 第四是精进， 就是对各种善事肯发心去做， 各种恶事肯发心禁止。 第五是禅定， 就是把心安住在真如实相的道理上， 使心不散逸，不生杂乱的念头。 第六是智慧， 就是能分辨真正的道理， 破除迷惑。 万恨，是修一切法门的功德。 菩萨专门这样的修，功行圆满，就能成佛。 十二因缘， 第一是无明， 又叫做烦恼的根本。 第二是行， 就是没有停歇， 常常会起心动念。 第三是事， 事是业事，就是妄想分别的心。人道中投胎， 也是业力感动事而成的身体。 第四是名色，第五是六入， 又叫六根，就是眼、耳、鼻、舌、身、意。 胎儿六根完全生长成功而出胞胎。 第六是触， 就是出生出来开始接触外界， 对各种东西、各种事情还不会分别好坏苦乐。 第七是受， 就是六七岁的时候对各种东西、 各种事情 渐渐的会分别好坏，就觉得 有时受着乐，有时受着苦。 第八是爱， 就是年纪到十几岁的时候 会生出种种的贪爱心。 第九是取， 就是成人的时候种种的爱心贪心更加的厉害， 想到什么就一定要得到手。 第十是有， 有字就是业字的意思，因为有了要的心就会生出烦恼， 有了烦恼就会造种种业， 有业就会有将来的结果报应。 第十一是生， 就是造了现在所造的善业恶业，将来就要受生生死死的苦， 并且还不知道生到什么地方去。 第十二是老死， 既然有生的苦， 就一定有老和死苦。 无明实在是一个人生生死死的根本，有了无明的根，自然会生出行， 一直生出到十二种因缘。 人死了，死的是躯壳， 他的灵性仍旧存在，无明也没有破去， 所以可能还会投生做人。因缘的因字是种子的意思， 缘字是帮助成功的意思。 譬如种稻，一粒谷是因， 土地雨水同了种田人的做工是缘， 不论什么事情都要有因有缘才会成功。 一个人所以生了又死，死了又生，逃不了生死的苦，就是因为这十二因缘的缘故。 经上说， 圆觉菩萨晓得生生死死的苦，所以就在这十二种因缘上面用功，证得了不生不死的果位，称他们做独觉， 也称必之佛，是小圣的佛果位。 四谛， 第一是苦谛， 谛是真实的道理， 没有丝毫的差错。 苦谛就是苦报的道理。 第二是集谛， 集字是聚集的意思， 就是贪嗔痴等种种的烦恼以及种种的恶业聚集在一起。 第三是灭谛， 就是灭除生生死死的苦恼。 第四是道谛， 就是照真正的道理修行，因为有第二种极谛的烦恼恶业，就有第一种的苦报， 所以要修真正的道理才可以灭除生生死死的苦恼。 声闻就在这四种道理上用功夫，证得了不生不死的果位。 但是声闻的果位有四种，叫做四果。 果就是果位的意思，出果叫须陀环，这个名字是梵语， 翻译中国文叫做入流，也叫做预留， 意思就是 开始明白真正的道理，可以进入圣人的地位。 功夫再深一些的叫做 二果斯陀含， 中国话叫做一来，意思是说 人死了升到天上去做一世天人，再升到世界上来做一世的人，就能够断尽生死的苦恼，不再受生死。